在人们不知道的时候，独孤月已经完成了漫画《疯狂的独孤月》第一话的创作。 2050年，人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，派。不幸的是，它正朝着地球飞过来。于是人们不得不做了一个计划。按照计划，一些人被派去了月球，在月球各处都设立了都市型基地，其目的就是在不受大气层干扰的情况下阻止陨石。但是这个利用地球上所有核导弹来破坏陨石的计划失败了。就这样，人类彻底灭亡，没有重生的希望，活下来的就只有在月球上的那500名研究人员。人类曾幻想过无数次世界末日，却没有想到会在月球上目睹这一切。人类绝种的命运开始倒计时。月球是个不毛之地，有的也只是储存在各个基地的少量资源。为了在月球上生存，各个基地的人们开始互相帮助。 来了，莫德雷德基地派人来了，有人来帮我们了。 太好了，有救了。 而有效的使用有限资源的方法就是减少人数。 为了基地里的同伴和家人们，必须这么做。走吧。 只有减少人数，人类文明才可以多延续一天。价值观什么的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和我们的生存。就这样，人类的末日在月球上拉开了序幕。各个基地间彼此攻击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，已经不再是秘密。所有基地都断绝了一切的对外交流，并封闭了基地。所有人都惶恐不安，这样的心理让人们只能坚守基地并保护自己。 没有发现异常。 每一个断绝对外交流的基地渐渐的都变成了微型的国家。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便是最小的基地 BM。 它跟别的基地不同，这里拥有着在月球上很难看到的郁郁葱葱的景象，所以被称为新绿之源。但那都是从前了。以前这里主要负责生产和存储包括氧气在内的各种主要资源，这里的女性居住率也是最高的。之前也有过男性居民，但地球灭亡之后，仅有的男人们也出去观察其他基地的动态了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。不，应该说他们回不来了。虽然这里已经找不到从前郁郁葱葱的景象，但也足够让其他人以为这里仍然有很多资源。 这里就是新绿之源吗？听说这里有很多资源啊， 还有很多美女。 然而等守门人看到从新绿之源回来的队友后， 哎，去新绿之源的队伍回来了 啊。哎，你说这次抢到什么了呀？ 这些家伙们啊。 喂，新绿之源怎么样？跟想象中的一样吗？ 抢到什么了？ 根据守门人的描述，回来的根本不是队友，而是恐怖。后来这样的故事就传开了，新绿之源里住着一个恶魔，一个面带笑容的恶魔。只要穿过新绿之源的围墙，就一定会见到那个恶魔。那个恶魔自称新绿之源的守护者。 老三，醒醒啊，快拿剪刀和酒精来，老三的肉被那个恶魔缝起来了。 新绿之源的守护者城上 啊，居然缝在了皮肤上。 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多，有人说他是天才医生，还是个兽医，他只追求新绿之源的安宁，绝对不会杀生。 求求你别杀我，我不敢再来了。 他会先开枪制服敌人，然后再发挥他的天才医术，再将敌人救活。他的这种绝对不杀生的方式，让敌人尝到了比挨枪子儿更痛苦的治疗，然后受尽治疗后遗症的折磨，最后慢慢的死去。对心绿之源的居民而言，他就是心绿之源的守护者，但对于那些外来者而言，他就是恶魔、死亡的护士、吸血鬼。在他众多的名字中，最有名的就是狂月 Mad Moon。 可尽管如此，也不能阻止人们对心绿之源的企图。 嘿，就在那儿，心绿之源冲啊！ 为了我和我们的生存，月球上的世界末日资源掠夺战争开始了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忙碌了一天的独孤月正在储藏室大吃特吃，却没注意到一只爪子缓缓地拍上了他的脑袋。独孤月猛地一个转身，一人一袋鼠都被他吓了一跳，跌坐在地上，面面相觑。红袋鼠曾经受过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，它们的体型是栖息在澳大利亚的哺乳动物当中最大的。人类对大部分野生动物造成了伤害，唯独红袋鼠是例外。人类胡乱创造的各种便利和农业的盲目发展，都给红袋鼠的生存带来了许多便利。随着便利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，人类的生活开始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为了解决这件事，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允许人们食用这些对农民有害的红袋鼠。 冲啊！把这些破坏庄稼的袋鼠都下锅了！ 红袋鼠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袋类，它们的肉口感比想象中更嫩，更有嚼劲儿。红袋鼠的平均身高是 1.5 米，尾巴大约长1米。它们靠后腿的力度一次就能跳5到8米，最远可以达到13米。它们的打斗方式很接近拳击和摔跤。用尾巴支撑全身之后使出的杀手锏阎王踢腿可是威力无敌的。虽然红袋鼠作为食用肉已经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许可，但依然很少有人吃红袋鼠。据说红袋鼠肉的食用率只占肉类的 2%， 不是因为它们的味道或者肉质不好，而是因为屠宰红袋鼠很难。当年在月球盾牌计划中，人们选择了很多种可食用动物带上月球，其中也包括红袋鼠。毕竟没有人知道哪种动物能在月球上饲养。不过袋鼠的栖息之所很有限，它们无法承受脱离地球的运输，大部分都会死在途中。为了能顺利研究，人们挑选了一只地球上最强的袋鼠。 要抓一只最大最结实的，就是它了，袋鼠界的扛把子。 总部的众人也终于想起了这只袋鼠的身份。 都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去找有关袋鼠的资料？ 崔米涵还在兢兢业业地为袋鼠配音。 哎呦，这里真干净，不过有点冷啊。 别再给他配音了。 我去吧，让我找找啊，在这儿呢。过去的职业，袋鼠管理员，6个月10万美元，哇，这可真是让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。工作内容，陪海豚和海狮游泳，好简单呀。 探险神秘的袋鼠岛，以及早上叫袋鼠起床。 什么嘛，这种工作也太轻松了。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六个月拿10万美金的工作听起来很棒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身为动物学博士的独孤月深知，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管理员的工作危险异常，可以说是终极职业。首先，与海狮、海豚游泳就很可怕，因为在独孤月心中，这两样都是非常可怕的生物。其次，探险神秘的袋鼠岛也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，而其中最艰难的就是任务等级为99的任务，叫醒袋鼠。红袋鼠的威力是绝对不容小觑的，在他们那一点也不可憎的肤浅外表下，隐藏着恶魔般的天性。在独孤月看来，如果他们有意识，那统治这个地球的就是红袋鼠了。所以，我们这些人类应该感到庆幸，袋鼠没有遍布整个地球。 啊，趁我神游，那家伙不见了。机会难得，我要赶紧行动。 独孤月环顾四周，并没有发现红袋鼠的身影，于是他悄悄地拉开了门，向门外打量了一圈，依然没有发现目标。他满意地踏出门，却感觉自己踩到了什么。一低头，脚边躺着一只硕大的袋鼠。在遥远的地球，这里还有另一个终极职业。 翠翠，他们打起来了，快来快来。 好，再睡一个就来。 崔米涵快速吞下面包，跑到屏幕前，兢兢业业地开始为红袋鼠配音。 啊，趁我神游，那家伙不见了。机会难得，我要赶紧行动。 独孤月跨出门，一脚踩到了袋鼠的身上，袋鼠不悦地抬起头，张开了嘴。 啊，现在几点了？啊，这么快就天亮了？ 眼看着袋鼠开始狂揍独孤月，崔米涵硬着头皮胡编乱造。 啊，你头上粘了什么东西？我帮你摘下来。这是白头发吗？哦，是白头发，我帮你拔，每一根收你10块钱。这也有，这还有这儿。哎呦，钱真难赚 啊，好丢人。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